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李家娘子雇请的镖行这次出动了四人，为首的镖师姓刘，这还是因为李家给的报酬丰厚，否则他们顶多只会派两人。因为在镖行看来，保护两个弱智女流而已，对方还有家仆等人，根本算不上什么难事。刘镖师起初对沈乔有些好奇，还询问打探他的身份。 敢问道长在哪里修行？ 哦，在下只是闲云野鹤一道士，学过几年功夫，以云游天下为志。 这年头云游道士很多，刘镖师走南闯北自然见过不少，听了之后就没什么兴趣了，反而觉得沈乔可能倚仗容貌迷惑了李家小娘子，借此骗一笔财帛，更有甚者，说不定是觊觎人家小娘子的美色另有所图的。其实也不怪他做如此之想，因为李家小娘子年方豆蔻，情窦初开，对沈乔这样仙风道骨的道士的确没什么抵抗力。虽然众目睽睽之下不好亲自露面，但也派人过来送过几次东西，要么是糕点，要么是别的。虽然捎带了刘镖师一份，但刘镖师岂会看不出他是冲着沈乔去的？对于刘镖师的误会，沈乔知道解释了也没用，还会越描越黑，适得其反。左右大家到健康就分道扬镳了，短短一路不过数日而已，没必要交浅言深。如此众人同行数日，及至淮南一带的乾隆山山脚下，眼看距离能够夜宿的城镇尚有一段距离，天黑之前是赶不到了。刘镖师做了个手势，示意众人晚上在此歇息。 今晚我们就在此处歇息吧，这里地势平阔，旁边仅有一座山，晚上还能挡挡风。 是。 刘镖师并没有胡乱选个地方就让大家落脚，但沈乔以练武之人近乎直觉的敏锐，却察觉出一丝不妥。他禁不住四下环视了一眼，夕阳西下，天地逐渐昏暗。他昔年重伤的眼睛随着内功恢复，基本也已恢复到了从前的清晰，但这一看并没有看出什么可疑之处来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刘镖师亲自过来邀请。 道长，兄弟们煮肉干，道长若是不介荤腥，也来一碗。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 其实刘镖师对这位样貌生得有些太过好的道人并没有太大兴趣，不过对方总算背着一把剑，那剑并无花哨，可见身手应该还是有两下子的，路上万一出了事也有个照应。像他们这样的江湖上四处跑动做营生的人，多一个朋友当然好过多一个敌人。沈乔不戒荤腥，只是吃得清淡，不过出门在外没什么可挑剔的，所以也没有拒绝他的邀请，道谢之后走过去坐下一并喝肉汤。李家娘子母女二人在马车中，车帘垂下来将里面的情形都挡住，四面围着李家仆从和婢女，刘镖师一行人也很知趣，没有上前打扰，双方离了数十步远。 道长去健康可有落脚之处？若是没有，不妨往城中白门观去，据说现在新帝对道家方术甚有兴趣，以道长之资去了必然能得重用啊。 唉，我虽然是道士，但并不是炼丹化符的道士啊。我记得陈朝甚为信重儒门，缘何新帝会对道士感兴趣啊？ 这等事我又如何会知道，兴许皇帝心血来潮就喜欢炼丹了呢。这古往今来啊，哪个皇帝不追求长生之道？就连咱们江湖中人不也都说武道巅峰就是天人之境吗？ 话虽如此，但一个皇帝不想着治理国事，反而对虚无缥缈一辈子也未必能看见结果的炼丹感兴趣，这是本末倒置。沈乔也知道以刘镖师的身份不可能知道那么多，所以也没多问。沈乔入了陈朝地界之后才知道，原先的陈主陈顼刚刚驾崩没多久， 新帝陈叔宝乃是陈顼与皇后柳敬言的嫡子，名正言顺的地位继承人。但他也记得，陈朝是临川学宫的地盘，皇后柳敬言现在是太后了，她还有另一层身份，汝烟客会的师妹。大家闲聊两句，眼见天色完全暗下来，就陆续起身去休息。眼下是夏日，在野外没那么多讲究，也没有营帐可以歇息，许多人直接席地而眠，又或者躺在运载货物的二轮车上，随便扯上一件衣裳盖住，就能将就过一夜。刘镖师他们早就习惯这种生活，并不觉得清苦。刘镖师见沈乔依旧在树下盘膝而坐，不由问道： 沈道长不去歇息吗？ 歇息时我惯了打坐，夜晚也是，刘兄不必管我。 哎呀，想当日啊，我从师学艺之时，也常常是以打坐代替静卧的，可惜这些年东奔西跑，白日里一累，晚上一躺下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这久而久之啊，连师父教下的那家功夫也荒废了。 不知刘兄师出何门？ 啊，我乃中南派弟子。 啊，那岂非与长孙胜同门？ 哎，长孙师兄是掌门亲传，又是北朝勋贵出身，我不过平民小户人家之子，又是外门弟子，登不得大雅之堂，岂敢与长孙师兄并称同门呢？ 沈乔安慰了他两句，刘镖师这才情绪稍稍转好。他见沈乔打坐，想起自己久已荒废的功课，不由心痒痒，也跟着在旁边坐了下来，准备打坐一夜。其实他平日里也有打坐运功，但很多人将运功调息与睡觉分得很清楚。刘镖师虽然有心学沈乔，但还未到三更，自己就已然撑不住，背靠着树干沉沉睡过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沈乔忽然一跃而起，扑向前方。与此同时，前方传来破空之声，箭矢如流星般笔直射向李家母子所在的马车。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，即使有守夜的人，到了这个时辰，很多人也抵挡不住疲倦，反应迟钝许多。像刘镖师这样正统武学门派里出师的人，也才堪堪睁开眼睛，抬头循声望去。但那支箭没能射入马车之内，就被一只手捏住了。沈乔捏在手中，啪的一声，箭矢随即断作两截，又有好几支箭同时射过来。 有贼子！ 抄家伙！ 上！ 人！人！人！人！ 尖利的哨响和喊声在旷野响起，睡得再沉的人也都纷纷警醒，执起刀剑进入战斗状态。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五六支箭已被沈乔悉数接下，对方显然没想到对方的队伍里竟然还有这等厉害的人物。眼见暗袭不成，不得不由暗转明，从黑暗处奔出冲杀过来。这一伙人身着黑衣，但一看就是贼匪。刘镖师早就说过，这一带是三不管地带，南北不接，经常有贼匪出没。李家母女没想到自己运气奇佳，居然就遇上一遭，吓得在马车内连声尖叫。原本围在马车周围的仆从更是因为箭矢射来而四处躲避，场面登时乱作一团。对方约摸三四十人，个个都是从常年劫道里练出来的精悍练家子，人高马大，一脸狰狞。镖行的人反应过来之后，纷纷上前与之厮杀，不过凶悍程度略逊一筹，很快就落了下风。李家家境殷实，这次举家迁往健康，带上全部家当，只要稍有眼力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头肥羊，贼匪自然不肯放过，竟出动了这许多人。但镖行对付不了，还有一个沈乔。刘镖师以一敌二也许就是极限了。对沈乔而言，这些人身手固然好些，却都不入他眼。山河同悲剑一出鞘，更是所向披靡，这些平日里无往不利的贼匪哪里会是沈乔的对手？众人目瞪口呆，看着沈乔以一敌众，将贼匪伤的伤，放倒的放倒。 刘彪是反应过来，赶紧叫人上前帮忙，将贼匪一个个点了穴道绑起来。身后一支箭矢划空而来，正正朝沈乔后脑勺射去。沈乔之前并不知道劫匪在暗处还留了人手，但以他的武功，眼下反应过来也未晚，正要回身拦箭，却有一人比他更快，那声哎呀便是帮他挡下箭之后的痛呼声。沈乔愕然万分，完全没有想到没见过几回面的李家小娘子竟会冒出来帮他挡箭。他只能先将人揽下放在地上，再持剑去暗处将放冷箭的人放倒，然后才折回来看伤者。李家娘子显然也没想到女儿会突然来这么一下，手足无措下了马车，正抱着女儿哭泣，那箭正好射在李家小娘子的肩膀上，血很快阴染了大片衣裳。不得已，沈乔将人抱上马车，先点穴道止了血，再将剑砍断，两头拔出，还亲自帮人包扎。李家小娘子失了那么多血，颤巍巍睁开眼睛，望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沈乔，痴痴道：“ 道长，我会死吗？”“ 不会，你伤的位置很凑巧，没有伤筋动骨。看起来失血多，实际上并不严重。放心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哦，来，这是我随身带的伤药，可给小娘子内服外敷，每日三次即可。”“ 谢谢，谢谢道长。”“ 不必客气，小娘子因我而伤，我理当尽力。”“ 道长能多留片刻吗？” 此时民风并不保守封闭，虽无秦汉时野地苟合那般明目张胆，但女子有心仪之人亦可表白，更何况自己亲娘就在身边。李小娘子的这句话含义依旧足够露骨。“ 贫道方外之人，多谢小娘子方才的义举，只是贫道武功尚能自保，还请小娘子以后莫要行此冒险之举了。”“ 这一路上我对道长心有仰慕，偷偷留意道长许久，也知道长心如铁石，无异于我。但人活一世，草木一秋，长不过数十年，能遇上一个心仪之人已是罕有，区区颜面舍下又有何妨呢？若道长被我感动，那我自然欣喜若狂；若道长不为所动，那我也不负自己的心意啊。”“ 婉儿住嘴！”“ 小娘子此话倒是深得道家精髓，凡事从心所欲，不拘形式。”“ 大道至简，没想到道长比我还愚险。” 沈乔没再与他多说，本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放下伤药与李家娘子交代两句便离开了。外头刘镖师等人已经解决了贼匪，正在收拾善后。这年头把这些谁也不想管的人交到官府去也没有用，对方又都是手上沾满鲜血的匪徒，除了杀掉只能放虎归山，下次经过这条路时再冒出来杀人劫道，刘镖师当然不会选择后面那一种。他处理好一切，眼见天已经蒙蒙亮，也没了睡意，准备让众人继续上路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